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6章第二个项目第85集。哈利可以看见庞弗雷女士大惊小怪地围着赫敏、克鲁姆、塞德里克和秋章团团转，他们都裹着厚厚的毯子。哈利和罗恩游进岸边时，邓布利多和卢多巴格曼微笑地望着他们。珀西脸色煞白，看上去年龄比平常小了好几岁，急不可耐地冲过来迎接他们。与此同时，马克西姆女士正在使劲拉住芙蓉德拉库尔，芙蓉完全歇斯底里了，拼命挣扎着要往水里扑。 加布里，加布里，他还活着吗？他受伤了吗？ 他很好。 哈利想告诉芙蓉，但他太疲劳了，连话都说不出，更别说大声喊叫了。珀西抓住罗恩，把他拽到岸上。 哎，放开珀西，我没事儿。 邓布利多和巴格曼把哈利拉了起来。芙蓉挣脱了马克西姆女士的阻拦，一把搂住了妹妹。 是格林迪洛，那些格林迪洛朝我进攻。加布里，我以为 你们都到这儿来。 庞弗雷女士说，她抓住哈利，把他拉到赫敏和其他人身边，用一条毯子严严实实地裹住他。哈利觉得自己仿佛穿上了束缚犯人和疯子的约束衣。庞弗雷女士还把一种火辣辣的药剂强行灌进他嘴里，顿时就有热气从他耳朵里冒了出来。 哈利，干得好！ 赫敏喊道：“ 你成功了，完全是自己解决的。” 其实， 哈利说，他刚想跟赫敏说说多比的事，但一转眼看见卡卡洛夫正盯着自己。几个裁判中，唯有他没有离开桌子，也唯有他看见哈利、罗恩和芙蓉的妹妹平安回来后，没有露出喜悦和宽慰的表情。 是啊，没错， 哈利改口说，并故意提高一点声音，好让卡卡洛夫听见。 你头发里有一只水甲虫，赫敏， 克鲁姆说。哈利感到克鲁姆是想把赫敏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，也许是为了提醒赫敏刚才是他把他从湖底救上来的。但是赫敏不耐烦地拂去水甲虫说道：“ 可是哈利，你超过时间了，你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们吗？”“ 没有，我找到你们并不算晚。” 哈利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傻透了。现在他离开了水面，便完全清楚邓布利多肯定布置了有效的安全防御措施，不会允许人质因为勇士没有露面而丧生的，这是明摆着的呀。他为什么不能抓起罗恩就走呢？他完全可以第一个回来的。塞德里克和克鲁姆就没有浪费时间替别人操心，他们没有把人鱼的歌当真。邓布利多蹲在水边，正在和那个首领模样的特别粗野凶狠的女人鱼密切交谈。邓布利多发出了人鱼在水面上发出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，显然他也会说人鱼的话。最后他站直身子转向其他裁判说道：“ 先开个碰头会再打分吧。” 几个裁判聚在一起，庞弗雷女士从珀西紧紧拽着的手里抢出罗恩，把他领到哈利和其他人身边，给了他一条毯子和一些提神剂，然后又过去领来芙蓉和他的妹妹。芙蓉的脸上和胳膊上左一道右一道都是伤痕，袍子也撕破了，但她似乎毫不介意，也不让庞弗雷女士替她清理。 去照料加布利吧， 他对庞弗雷女士说，接着又转向哈利。 你救了他， 他激动得几乎喘不上气。 尽管他不是你的人质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他现在真希望自己当时别管那三个姑娘，就让他们拴在石雕像上好了。芙蓉低下头，在哈利的每边面颊上各亲了两口。哈利觉得脸上像着了火似的，如果他耳朵里再冒出热气，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。然后又对罗恩说：“ 还有你，你也帮了吗？”“ 是啊。” 罗恩说，一副满怀期望的样子。 是啊，帮了一点忙。 芙蓉扑过来，也亲了罗恩几口。赫敏看上去气得要命，但就在这时，罗多巴格曼那被魔法放大的声音在他们耳边突然响起，把他们吓了一跳，也使看台上的观众顿时安静下来。 女士们，先生们，我们终于做出了决定，人鱼女首领莫库斯把湖底下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决定在满分为50分的基础上给各位勇士打分如下。芙蓉德拉库尔，尽快表现出对炮头咒的出色运用，但在接近目标时遭到格林迪诺的攻击，未能成功解救人质，我们给他25分。 看台上传来一片掌声。 我应该得0分的。 芙蓉摇了摇她优美的头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 塞德里克·迪格里也采用了炮头咒，他是第一个带着人质返回的，但是在规定的1小时外超出了1分钟。” 人群中赫奇帕奇的学生们热烈欢呼，声音震耳欲聋。哈利看见秋章用欣喜的目光望了塞德里克一眼。 因此我们给他47分。 哈利的心往下一沉，如果塞德里克都超过了规定时间，他肯定也超时了。 维克多尔·克伦姆运用了变形术，虽不完整但仍然很有效，他是第二个带着人质返回的，我们给他40分。 卡卡洛夫巴掌拍得格外起劲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 哈利波特服用了催能草，取得了惊人的效果。 巴格曼继续说道， 他最后一个返回远远超过了1小时的规定时间，然而人鱼女首领告诉我们，沃特先生是第一个找到人质的，他没能及时返回是因为他要确保所有的人质都平安回来，而不是只关心他自己的人质。 罗恩和赫敏都半是气恼半是同情地望了哈利一眼。 大多数裁判。 说到这里，巴格曼非常不满地扫了卡卡洛夫一眼， 觉得这充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风范，值得满分。然而波特先生的分数是45分。 哈利的心欢跳起来，他现在与塞德里克并列第一位。罗恩和赫敏惊讶极了，呆呆地望着哈利，随即开心地哈哈大笑，和其他观众一起拼命鼓起掌来。 真有你的，哈利！ 罗恩在喧哗声中扯着嗓子喊道：“ 哎，原来你不是犯傻呀，女士的表现道德风范。” 芙蓉也用力拍着巴掌，但是克鲁姆显得很不高兴，他又想跟赫敏搭话，但赫敏只顾为哈利欢呼喝彩，根本不理睬他。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将在6月24日傍晚进行。 巴格曼继续说道， 勇士们将提前1个月得知项目的具体内容，感谢大家对勇士们的支持。 结束了，哈利迷迷糊糊地想。这时庞弗雷女士开始护送勇士和人质们返回城堡，去换干爽的衣服。结束了，她通过了，什么也不用操心了，直到6月24日。哈利踏上进入城堡的石阶时，心里想到，下次再去霍格莫德村，一定要给多比买一大堆袜子， 让他一年到头每天都能穿上新袜子。